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这和尚啊，静静地听着，时而皱眉，时而摇头，时而低头不语啊。等铜铃说完了，大和尚觉着心头沉重，对铜铃等人无限的同情，对当今这昏君雍正万分憎恶。但是那雍正不管怎么说， 那是皇上啊，闹了半天这座擂台是以佟林为首的剑侠跟皇上作对，要在英雄擂上决一雌雄，佟林众人要输了，彻底认罪伏法，雍正那头的人要输了，脱袍让位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擂台呀，这种擂台实属罕见。大和尚最后听完了，乐了。佟侠客、秋蝉，各位，非是老僧不通情理，对不起，我是万难从命，不能出头啊。老僧之所以不能出头，原因有四个原因。头一个，西风介绍了，佟侠客也说了，说我嘛，掌中使的是18颗镀金舍利子，威震武林，拿我当了盘菜了，觉着我很了不起，让我出头作阵嘛，对付张明志、赵明真这两位武圣，就冲这一条我就不能从命，我怎么跟人家比？ 张明志、赵明真，那是名副其实武林界的圣人。那武艺到了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这两下子，要说练的练的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多吃点东西，能够多活几天，这倒是真的。真要在擂台上跟人家一决高低，我是望尘而莫及，我差的太多了。我要一出头，恐怕你们太失望了，这是我不能从命之一。另外一点，各位都知道，我是个出家的和尚，我是三宝门下，这个普通的道理你们都懂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青灯古佛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。我怎么能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？我也不是自夸其德，七十余年我没贪恋红尘呢，我可以说一点错事我都没办过。你说你们非得请我出山，叫我去到那镇擂去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违背佛门的宗旨，我佛都不答应，这件事情是万万使不得。这是原因之二。原因之三，佟侠客，你别不爱听啊，各位也别不爱听，咱们没什么交情，素无往来，这对吧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，我根据什么去给你们帮忙？没道理。哪怕过去我们穿换过，或者咱门户之间有关系，哎，也行，我也能找着借口。门户没关系，又没有交情，我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？最后一条原因，贫僧不能反对皇上。你们再有理，你们再对，你们属于臣民，雍正再不对再没理，他是属于天子，那是一国之君呢，老僧怎么能帮着你们反对皇上，犯下大逆不道之罪？综上所述，这四条原因老僧是绝不能答应，望各位谅解。阿弥陀佛。说到这儿把眼一闭，他不言语了。佟林是个红脸汉子，另外还捉嘴笨腮，一看人家他不理自己了，佟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，这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用眼睛看了看西风长老秋蝉，这秋蝉是介绍人呢，给木到这儿了。秋蝉一看这很好，这老和尚一点面不开，这四条把门窗关紧，把自己护了个风雨不透。你说这怎么办？这有心说话也找不着什么恰当的词句，也找不出什么适当的理由来了。 别人在那坐着也没词儿了。哎，在这时候就得说人家张芳有两下子，张芳真有特殊的。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。张芳一看都没词儿了，眼看要凉快，赶紧站起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寿佛。我说我说两句行吗？我说大和尚，您先把您的眼睛睁开，您听我说几句，我说完了，您乐意出头就出头，不乐意出头就拉倒。本来是这么回事吗？咱一点交情没有，您的出头给我们帮忙，这是人情啊。您不出头，我们也不能怪您，这叫本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别说，三宝大和尚一听这年轻人说话有一定的道理。施主，那你就讲吧。哎，好，我说啊，刚才您说了四条，我呢根据您说这四条啊，我是这么看的，我跟您的看法截然相反。您说的又有理又没理。哦，我没理在何处？是啊，那咱就辩论辩论。哎，我说完了，你要觉着不服气呢，您再接茬说，您再给我端回来。先说这第二条，您说嘛，是个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淫妄酒，佛门的宗旨不能违背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出家人嘛，青灯古佛就得吃斋念佛，多行善事，哪能忘开杀戒呢？走道的时候都得注点意，看看这地上有没有蚂蚁，要一脚把蚂蚁给踩死了，那都违背佛门的宗旨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呀、啊。可是您不能教条啊，如果都像您这么样的出家人有几个呀？古往今来恐怕不多。哎，上古上的我不清楚，咱们就说近点的吧。唐僧取经您知道吧？唐玄奘取经，是啊。唐僧如何呀？那可以说是佛门之中的圣人，佛门之中的表率，仍然不辞艰苦赶奔天竺国前去取经，路过九妖十八洞，洞洞有妖精。那唐僧也不示弱呀，跟孙悟空等人师徒四位跟这些妖魔鬼怪展开恶战，终于打开通路到天竺国把经取回来了。我说那个唐僧如何呀？能说就在庙里坐着什么事儿也不干吗？他为什么到天竺国去取真经？他就觉着世上的人呢、他不一样啊，有很多恶人不明道理，打算把真经取回来，用真经教化这些愚民，使国家国泰民安，以佛法助法律建国，他是这个意思。我说您光在这教条啥也不干，一天敲木了鱼，一天就老念经，什么跟您关系都没有。我看您这本身就违背佛门的宗旨， 你怎么能教化那些愚民？你怎么能叫人识别好坏？你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啊！那不成了愚人了？还有一位鲁智深，你知道吧？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吧？鲁智深如何呀？有人管他叫花和尚，我看不然。人家行的正，走的端，正大光明，正气凛然。虽然是个出家人，嫉恶如仇，他发誓要斩尽天下的恶人，确保好人过好日子。我看那才叫正经的出家人呢。你应当跟这样的人学学。像您刚才说那套根本就行不通。再针对您老说的那套，我说几句话可能有点过分，您可别挑理啊。你说吧。我说要你们这出家人干什么？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？一天什么事也不干，还给你们修这么漂亮的房子，你们就在里边一坐，没事就敲木了鱼儿，没事就在这念经，你们不成了国家的废物了吗？是不是废物？圣人留下的话说得清楚，人这一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个意思就是说呀，我们当人得娶妻生子，传宗接代。这不孝有三条，没后代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我你们出家人本身就违背了这几条呢，你们不娶媳妇儿，更谈不到传宗接代，到你这辈儿就算结束了。你说要都像你这样，这世界上还有人吗？换句这个粗了话来说，也缺德点儿。我再这一说了，你瞅瞅你们这个服装打扮，把脑瓜剃得倍儿亮，穿着又肥又大的这衣裳，知道你们是出家人，不知道认为你们是人间的怪物，是不是怪物？国家有难你们也不帮忙，谁怎么的爱死爱活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就在这敲木了鱼子。我说你活着有什么用啊？既糟蹋粮食又没有用。我是说了不算，我要说了算，像你们这样的和尚我全给你们整死，不能留你们这帮废物。西风长老一听，不得心说，妈，这小子太缺德了，我也是个和尚，你骂他不把我也烧上了吗？你说话可太刻薄点了。三宝罗汉一听，眼睛瞪圆了，玩这个劲儿了。张芳心里暗笑啊，来脾气了，我就叫你来脾气，要不你摆肉头阵我打不开，有脾气才好办事儿。假装不知道，接茬还往下说。所以说呢，您呐，方才那套理论站不住，不能说是什么青灯古佛就在这一眯着，那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您提第二条，是什么？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门户之中也没有什么关联，素常也没什么交情。不假，是这么回事，咱是没什么交情。但您别忘了，天下武术是一家呀。想当初的时候，达摩老祖进中原，面壁熊耳山，采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创造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武艺， 那人就说过，一元为始，咱们的祖师爷就是大木老祖，咱们都是弟子徒孙大了孙儿，都一个祖师爷，怎么说一点关系没有呢？嗯，您这条也站不住，您信吗？再说那最后那条，你说什么不能反对皇上？哎，这话说的极其荒唐无理。要照你这理论讲，古往今来就不能改朝换代了，那哪个皇上都不能反对啊，那周幽王也不应该打倒，殷纣王还应当叫他做皇上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坏就叫他坏到底，是这么个理儿吗？哎，我您给我答复答复。哎呦，你说他这一顿白话呀，顺着嘴丫子冒白沫，越说声越高，越说词儿越多。佟林在旁边听着，又气又笑。气之气，张芳这孩子，这嘴没把门的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净冲人家肺管子。咱请人家来了，应该说拜年的话，把人家气着，人家能出头吗？但是佟林也明白，可能这坏孩子使的是激将法，笑之笑呢，赞成张芳。好汉出的嘴上，佟林呢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做不到，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，大伙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，说这话挺解气，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还真就喜欢他，这是乐的地方。别人也有各自的想法，就听他一个人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，他的词儿还没完，还接茬往下说。我说大和尚，我说的对不？我没念过书啊，我没文化，我这玩意儿逮什么我就扔什么玩意儿，尤其我在您面前呢矮着好几辈儿，您不能生我的气，是不是呢？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何况您是个长者呀。我呢就是胡了八度，我是个混蛋，您那要一生我的气，您不就跟我一样了吗？啊，大和尚一条不行，条理条理我也成混蛋了，他妈这小子太损点儿。张芳心说，你甭叫唤，话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大和尚，所以您说那几条您站不住理儿，您一共提了四条，我把二三四我都说了，是不是呢？三回头说您这第一条，我记得您好像怎么说的，您那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说您这个掌中的十八颗镀金舍利子，也就是那么回事，您那能耐不怎么地，你没法跟张明志赵明真比。这一条我倒相信您是说实话了，江湖上不有很多是骗子吗？他没能耐。哎呀，一听他这名可大可大了，结果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百妈不是，俩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他不是东西，大概您了也是这么回事。要不就是叫张明志赵明真这俩名头把您给罩住了，吓得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玩意儿咱不能强人所难，您说您一百来岁了，我们大伙得不得得不得把您嫁出去了，拿您当盘菜，结果您一上台叫人啪一巴掌把您拍那儿了，身败名裂，是不是呢？要真这么回事，我们也就不勉强了。我师叔，您说是不？倘若把老和尚打个半死不拉活，你是活着多窝囊啊，是不是？有这一条说的可太厉害了。